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第二节的敢怒敢言。今天呢就讲所谓捐地其实就是借地，我们觉得它是横刀借地，甚至乎呢就是借橋，即過橋地，係嘛？咁點樣為之過橋咧？呢度咧就多少啲背景要同大家解釋翻。咁我請阿劍青同佢講下啦。究竟香港而家嗰個城規制度係點？點解無端端發展商攞笪地出嚟借俾政府用七八年，佢自己最後會有一個好大嘅得益？咁點解咧？ 係啊，即係冇人會覺得哦。原來借地原來都係幫緊自己， 係啊？點解咧？好似好人咁喎。 係啊，佢其實就係、是、係啦，你可以理解佢係本身塊地咧，就係唔值錢嘅，因為佢濕地嚟嘅，濕地嚟嘅，買完發展唔到嘅。 哦。 係啦，跟住咧，本身個規劃都係話劃做係濕地噶嘛，保育啊、修復啊咁樣。 嗱，我問呢個問題先，嗱，即係濕地我都可以買嘅。但係買完之後咧，譬如我話喂，笪地係我嘅，我想做乜都得，咁點知原來唔得嘅。 因為香港即係。一個現代城市都有一個規劃的制度嘛，即係意思就是每一塊香港的土地都有一個規劃的用途嘅，有個用途的限制嘅，即係例如哦，依塊地係住宅，依塊地是 工業區， 工業區依塊係綠化地嚟嘅，咁你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可以准許嘅嘢啦，同埋唔准許嘅嘢嘅，咁例如你買到去濕地咧，咁你梗係可以咁低價錢買啦，因為其實。本身冇人會覺得呢個地方是可以有發展潛力的嘛，係啦。但是咧，對發展商嚟講是不同的嘛，因為大家可能知道香港的土地發展史，地產商是可以點地成金的嘛，即係佢連巴士廠啊、嗰啲 電車廠啊、 電車廠啊、發電站啊，乜嘢都可以變成發展項目的嘛，係啦。即係明明本身買翻嚟唔係做嗰樣嘢咧，都可以。用某一些辦法咧，將它變到可以起到樓嘅，係啦。係。咁、那個做法咧，就係、是、我哋叫做改變土地用途。 嚇，改劃啦，所謂。 改變嘅土地用途，即係你改變咗本身嗰個原有嗰個土地嗰、那個我哋叫鬆零，即係個分區嘅規劃。 係。 即係本身係劃咗濕地咧，哦，改咗喎。 嗯。 係啦，咁就變咗可以起樓。即係用依種方式。 即係如果本來係濕地，我啊說服咗政府話：，誒、哎，你要改土地用途啦。咁改之後咧，我就好，我啲泥頭先係平平平，就填平佢濕地。咁冇咗濕地，我就平平平起樓。 咁點說服就係一個問題啊嘛。 嚇！咁點解政府肯俾我咁做咧？ 城規會本身有個委員，跟住大家會審議究竟你符唔符合本身嗰個規劃用途啊嘛。咁、以前咧，例如而家借出嚟嗰塊地咧，就佢兩次申請過，兩次都係拒絕咗嘅。 哦，即係其實新世界即係咩？新地、新鴻基唔係 ，sorry， 新地係新鴻基，已經兩次入紙同政府講，嗱，我而家買咗呢笪濕地，我想將佢填平佢起住宅咁樣， 已經俾人 reject 過啦 ，reject 咗兩次添， 兩次 reject 咗啦。 哦，即係所以新鴻基笪地對於佢嚟講有啲雞肋嘅，即係我明明買咗翻嚟，但係一路都發展唔到，咁佢又 hold 住咗，唔知做乜㗎啦。係 啦， 即係而家係攤喺度，因為 長期都係咁嘅。 Okay. 其實附近嗰度啲地點解？變咗有啲中地咁樣，全部都係因為呢個原因。 O K， 係 啦，咁好值得係重整佢嘅。其實收翻重整佢，你做濕地修復翻濕地，跟住適合住宅你就起住宅，係一個整合嘅規劃。去呢、這個就係一個我哋成日講話優先發展中地個模式。係啊、比起本身而家咁樣私人話，哇！你攞翻一塊一塊咁樣，其實係更理想嘅。咁但係咧，喺個城規制度裏邊咧，你係可以玩嘅。係啦，咁點玩咧？喺依個 case 裏邊咧， 就見到佢點玩嘅。 就見到佢點玩啦，就係話哦，我過渡啫嘛，係啦，我整住一啲房屋喺度，係啦。咁、然之後咧，因為佢嘅過渡性質咧，好可能就會博到城規會批准佢咁起嘅，係啦，批准佢咁做。咁做咗之後，佢咪 set up 即係建立咗第一個先例咯，係啊。哦，原來喺嗰度做咧係冇影響嘅喎，或者已經一路咁做緊嘅咯喎。咁、所以。佢未來依塊地再做翻起豪宅、起私樓咧，就好合理噶。 咁呢個所謂捐地就好鬼鼠啦，即係其實嗰笪地本來你都根本用唔到，你都試咗兩次政府嘅底線，試都試唔著翻嚟。咁然後你而家就話啊，我而家捐，咁其實佢唔係捐一啲佢本來賺到錢嘅地，佢就係捐一塊佢本來亦都用唔到嘅地。然後捐呢個過程裏邊又唔係真係冇咗喎，嚇佢 hold 八年。咁八年之後你都講啦，你話喂嗱，城規會係好傻嘅。佢見到你塊地原來起過樓咧，咁佢之後就唔會覺得哦，咁即係要變翻。 佢冇理據去再拒絕你。 係啊，即係佢冇辦法再話唔准起樓。咁所以其實 喂，如果是这样就是过桥啫，即是这个地产商捐一块湿地出来，本来起不到楼，给了你起了过渡性房屋之后呢，八年之后城规会自动都很大机会就说、啊、好啦，横掂都起过楼给你起啦。那到时八年之后这块本来有湿地的地就变成一个可以给他拿来起、房屋啊，或者是起楼赚钱的地啦。 是啊， 咁呢個完全係一個即係唔係過渡性房屋，即係唔係俾公屋居民過渡喎。呢、這個係 其實唔係第一次噶啦，發展即係發展商用呢種過渡性質嘅用途去處理。其實你可以理解中地就係一種先破壞咗塊地，跟住出租俾可能俾啲鄉親自己做住啲擺下車啊，整下啲 即 係 有意咁樣俾一啲會破壞土地嘅人去使用。 咁話點樣破壞咗咯？咁不如又申請起樓啦，即其實都係依種策略嚟嘅。咁最新嗰種策略都好大爭議嘅，曾經依幾年都討論過咧，就係、是、元朗有個地方叫新田，新田有個發展咧叫新田購物城，係、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即係就係、是、之前話要疏導啲水貨客喺落馬洲邊境咧、 哦。水貨城 係啦，嗰、那個地方，嗰個地方本身咧。是又是一個魚塘濕地嚟嘅，咁、就可能發展商又填平咗啦，填平咗之後咧，就一直都申請唔到起樓，咁、但係咧就諗住就用過渡性質嘅發展咧、就哦咁我哋搭啲貨櫃喺度做新田購物城，咁就話過渡啫，其實唔影響嘅，未來做啲咩咧誒都 再捐啦， 再算啦咁樣。但係你做咗，如果佢做到一個模式係已經可以即係做曬好多人流啊商場，咁未來就會變真係變。商場其實在個城規的制度裏面就會批准啦，係啦，咁所以都是用一種過渡性質去過橋嘅，係。咁而而家個過渡性房屋本身個原意非常之好嘅，即係我哋都會去， 係我哋都支持啦，我哋倡議 政府攞啲地出嚟，跟住可以好短期裏面解決房屋問題，一次過拖冧成個。即係我哋講緊劏房嗰個租住市場嘅租金，令到本身嘅租金回復翻一個合理嘅水平，人香港市民生活冇咁辛苦，係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民生嘅建議嚟 嘅政策。 咁但係而家就真係有啲走咗樣咁樣咯，自己覺得係。 哇！咁呢個係好可惡喎，即係本來即係嗱，我哋都講過，你兩個大問題，第一就係政府本來已經有自己有足夠嘅閒置土地資源，嚟自己承擔呢一個過渡性房屋。咁、但係唔知點解你又唔用自己地，咁你嗰地其實你唔用，咁又係繼續閒置啫。即係你唔好講到地產商捐咗俾你幫你好多，因為本來你已經自己個口袋入邊有足夠嘅資源可以用，你又唔係話唔用有第二啲用途，其實你唔用係咩就繼續閒置。咁、然後地產商而家衝出嚟就話捐一啲地俾你，點知嗰啲地本來就起唔到樓嘅，係因為政府岌頭，因為呢個政策，所以先俾一個 leeway， 即係俾一個特許你可以喺嗰度起屋。咁、你起咗之後，下次再繼續話哦，推冧咗啲臨時房屋，咁啊可以起翻啲正常樓俾你賣地啦。咁、即係不多嚟賣樓起樓賺錢啦咁樣。咁呢個係好荒謬喎，其實即係點解香港政府會諗出到一啲橋出嚟咧？同埋即係陳帆仲要話好感激添啊！即係話 我真唔明白，即係我哋其實可以睇翻嗰張地權分布圖， 可唔可以睇下？ 係啊，睇翻個地權分布圖咧。其實好簡單啫嘛，嗱，新地嗰塊地橙色啦，喂，藍色嗰塊政府吉咗喺度嘅政府嘅地嚟嘅喎，曬緊太陽嘅喎，點解政府唔攞嗰塊地出嚟做過渡性房屋咧？我真唔明喎，即係嗱，我真係揾到嗰塊地啦，你自己攞出嚟，跟住等人攞出嚟，然之後話好感動，咁即係咩意思咧？我真係唔明喎，係啊，即係明明已經有個位置可以俾你做嘅啦，即其實是 不通的，講不通的。 甚至呢其實我們自己覺得發展商借了塊地出來政府都可以收回的、因為其實不會影響上面那個組織繼續營運的嘛，因為那個組織就繼續營運、只不過業主轉了而已嘛， 沒錯沒錯。 所以呢其實更好的做法是政府主導回承擔回本身這個過渡性房屋的責任，是的、你最後其實如果過渡性房屋不是私營走去過橋的呢，其實最尾塊地落翻入政府嗰度咧，佢有個整全的規劃咧，咁係更加理想的，即係愛嚟嗰啲土地資源真的要落翻或者不知道是咪真係落翻啦，即係佢要落翻去市民最需要的土地手上咯。咁政府成日話冇地冇地，自己啊話揾唔到地啊，一定要搞明日大嶼，其實就唔 make sense。所以一睇張地圖、就知道其實有幾多。香港的土地資源是閒置了，而是因為政府的不作為，甚至鼓勵發展商在 即係橫刀咁樣去借咗塊地炒鍋咗成個啲收地嘅計劃，即係一個咁樣嘅。 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官商勾結，而家係咁，即係因為原本官即係原本商人即係地產商咧係冇辦法發展嗰笪濕地，即係政府已經 reject 咗兩次。點知你就係因為政府而家推出呢個所謂嘅惠民政策，所以令到你嗰笪地有機會成為可以發展嘅土地。咁呢個豈不是係政府自己開一道門，俾嗰啲發展商用借地呢個方法嚟破壞嗰個生態價值？係 啊。 咁呢個係即係對於生態啦，對於我哋嘅城市規劃啦，亦都對於政府本身嘅土地房屋承擔咧，都係好三方面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影響，同埋即係侵害啦，甚至乎係。 係 啊。啊，咁啊。 因為其實如果再放大啲依張地圖咧，其實已經冇得放大嘅，所以即係我哋就係話出。 即係 zoom 近啲。 但如果大家個眼光再放大啲咧，其實依個發展咧，對於唔係淨係依一塊地咁簡單。 哦，即係睇闊啲，我哋再睇周圍啲地方。 其實咧，佢北面就係南新圍嚟㗎。係 啦，我哋見到個圖啦。 即係好多香港市民覺得係要保留嘅。 係無端端會著火㗎嘛？ 成日冇聽，無端端著火咁樣嘅，係啦。 而家地權係邊個啊？南新圍即係都係私人擁有㗎。 係啊，都係可能即係發展商擁有嘅，有一部分係政府地咁樣。 OK。 咁但係咧，你諗下，如果依片土地都俾啲私人發展商用好多種依啲方式，騎騎撩撩咁樣走去突破咗咧，無論係中資啊、新地啊依啲喺度搞到咧，其實你諗下，只要佢哋喺已經發展咗嘅項目裏邊駁條橋，個對面咧。其實南新圍就會淪陷㗎啦，因為而家南新圍主要點解城規會過唔到 就係個生態價值 嘅理由咧？除咗生態價值之外咧，就係話佢交通唔 不便， 即係唔能夠 support 到支援到咁大規模嘅發展，令到佢發展起唔到樓，係啦。咁但係咧，只要依塊地咧，政府如果唔係全面收回同埋做咗個濕地嗰個緩衝或者保育，封住本身對住南新圍嗰個位咧，咁其實就好危險嘅，咁所以咧，其實依一個即係如果大家係關心香港，其實要點樣保留一啲大家可能平時即係想去唞下氣嘅地方咧，其實依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戰場嚟嘅，即係依一啲地權嘅一個即係爭奪啦，係啦，即係究竟係政府全面收翻依宗地去做一個整合嘅規劃啊，定係還是係用有得啲發展商喺度玩嘢？咁依樣嘢係好關鍵，去令到南新圍係唔係會未來係會受到威脅嘅一個主因咯。 哇！咁講真，如果呢個規劃，即係如果呢個咁樣嘅規劃心底咁樣搞掂咗咧，咁南新圍其實就係好危險啊！因為你喺正一個南新圍附近，起喺嗰啲濕地上面，喺南新圍隔離嘅濕地起屋啦，事實上就係、是。咁然後如果你話我陰濕啲整條橋過去。咁南新圍就咁就冇噶啦喎，係嘛？即係佢大條道理，冇啊！南新圍而家交通又好方便，隔離咁多人住，啲雀仔都飛走曬咯，係嘛？冇生態價值噶啦，咁 同埋佢有條路就已經佢可以解釋到本技術性解釋到點解可以起咁大規模嘅發展咯。咁所以其實就都我哋自己覺得都係一個好關鍵，大家點樣即係無論係覺得依度係即係唔可以俾發展商玩曬。以至於其實南新圍的一個議題咧，其實大家都要關注依個項目，或者無論是元朗嘅區議會或者其他不同公眾的關注都要看住咯。 係咁嗱，坦白講，去到呢個地步，有冇啲咩市民可以做去回應或者係去阻止呢個咁樣嘅發展呢？ 其實我覺得而家依一個計劃咧，其實佢仍然有幾關要過嘅。第一關就要佢。都要過城規會嘅， 即係其實政府講咗咁耐，其實都未過城規會嘅。 因為政府自己都要申請改變個用途去配合佢， 即係政府都要上城規會俾佢改嘅，唔係話政府話哇，我而家話咗改，城規會唔該跟啦咁樣嘅。 因為本身嗰塊地又唔可以咁做，咁佢可以申請，但係因為有政府嘅支持咧，其實城規會大家都知係 橡皮圖章啦， 吸個印咁搞掂啦，咁都係政府主導嘅一個委員嚟噶嘛，啲委員都係政府委任嘅，咁所以咧。依、這個都係一個表態嘅一個即係方向咯。另一方面咧就係而家話光復咗區議會嘛，咁區議會應該要俾多啲 壓力 睇實依塊地咯。依塊地其實是一個好主要未來香港嘅一個，無論係即係公營房屋嘅土地供應啦，同埋保育嘅戰場。第三樣嘢就係其實 大家不要以為個計劃是政府和發展商合作的嘛，其實它牽涉是一些社福慈善團體， 哦， 它一起做，而做的那個是叫聖公會，是sorry， 即 係好大，即係聖公會嘅 聖公會咧攞嚟搞，攞嚟講少嘅。 咁我哋近日哇，覺得聖公會咁有心咁樣，咁我哋睇翻究竟嗰，那個負責依個計劃聖公會嗰個部門，究竟個咩來頭啦？ 邊位啊？ 咁當然大家都知道，新地都係聖公會嘅朋友嚟嘅，好朋友嚟嘅，不嬲係。咁但係睇翻例如佢啲董事其中一個執位咧。原來是石禮謙 嚇，聖公會喎， 啊， 即係聖公會入面負責呢個項 目嘅執位 就係石禮謙， 即係石禮謙就是其中一個執位啦。 嚇，啊，咁好笑！跟住我石禮謙原來係聖公會， 咁你都唔避嫌嘅點解？即係例如你發展商話主導呢個，咁你真係好主導喎，連本身你嗰，那個你嗰，那個 社合作體原來就係有你嘅人咧， 都係有你嘅人喺裏邊。咁，啊，我唔知係咪無可厚非啊，但係我哋自己。你擺出嚟，其實你俾人睇到，其實係成件事好似好打龍通咯。 係， 仲要本身你唔係冇利益嘅 瓜葛嘅 潛係瓜葛喎，就係，是，你借咗佢即係借咗塊地出嚟，跟住原來係幫到你未來係釋放本身依個土儲起私樓係賺你私利喎。 嗯， 咁依個其實我覺得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官商勾結啦，但係一定係拋磚引玉咯，即係你拋咗。個磚好平嘅一個磚，嗯，哇！最尾換到塊玉翻嚟喎，仲阻住本身我哋成個香港個收翻啲棕地群去進行一個更加理想嘅發展嘅模式喎。咁你係阻撓緊香港嘅土地發展，阻撓緊我哋城市點樣去對應緊我哋問題喎。即係依個我覺得係即係公眾係需要知道，同埋即係如果你話有咩做，其實就係依啲範疇裏邊要落啲力咯。即係無論係你同本身相關嘅機構。有冇得問下佢？喂，你有冇睇清楚個建議咧？雖然其實你可能自己個執位都喺裏邊啊。 係咯。 咁 就係要我知，我梗係知啦。我傾翻嚟嘅。 係啦，你做慈善噶嘛？點解遲遲下遲咗去 幫地產商洗白咧？洗白笪地，幫人過橋咧？ 有冇 check 清楚嘅咧？你有冇問過佢攞其他啲土儲咧？即係其咁新地咁多土儲，而家揀依一塊，你係偏偏就要點解揀依塊？唔問下佢點解有冇其他咧，係咪？其實可以問下佢嘅，因為一啲社福團體其實我估佢都有即係，就是，有壓力嘅，佢會眾或者有啲可能佢都要同個機構。 如果係第二個社福團體，我都可以上聖公會，真係 真係有啲， 即係佢嘅壓力一定係嚟自北京啦。 哦，係有啲保留咁樣。 你最快啲配合啦，仲配合一 可能有啲在裏面的會眾是 有 心的，有 的，我相信一定會有一些真誠的聖公會會眾，應該是 議會啦，或者是大家關心南新圍，甚至關心元朗鄉黑的朋友都是值得關注，因為這塊地呢在半年前呢其實全真社即是 Fat Wire 都曾經拿到一份秘密協議，就是新地呢就在這個過程裏面呢曾經呢是跟即是當區的鄉親是簽訂一些秘密協議， 個內容知唔知咧？ 就話我送一塊地，真係捐啦，送一塊地俾啲鄉親。 哦， 係話要換取佢哋唔反對佢喺嗰陣時嘅發展項目。 哦，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不嬲都有啲雙鄉嘅一啲隱藏 嘅 一啲 勾結啦， 勾結喺度嘅，係啦。咁甚至嗰塊地係送係直情唔係送濕地嚟喎，係送咗塊丁地喎，係啦，即係喺丁。可以在丁屋的一塊土地上面成4600呎，即是一個這樣的贈送，很奇怪，4600 呎可以建很多丁屋， 可能十間八間，即是很 generous 的，即而他的之後全真社曾經問過，喂，那你心底有什麼無緣送塊地給人啊，跟住他的答法就說，哦，是一些為了本身，即可能村鄉民的福祉和一種即係佢 哋嘅意思就係我哋關心呢，這個地方鄉親嘅生活，所以咧我哋而家做好人咧就送嘢咯咁樣 咯，但係個 terms 係即係你唔好反對我發展啦咁樣。咁而家又話又動土啦，咁會唔會又有呢啲嘢送俾佢咧？養肥咗啲元朗嘅鄉黑咧咁樣，咁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咧？其實就可以即係同樣道理咁樣去諗啦咁樣。咁但係依樣嘢就真係秘密協議就。無從得知，但係咧， 其實你見到新界成日好多呢啲俾人話 官商勾結啦， 真係唔係冇文件可以證實，或者唔係冇得做研究嘅。即係我哋自己嘅民間研究就希望可以拉闊啲圖像，做啲土地政策、土地嘅分析咧，令到大家好立體咁睇到啲個案，去判斷到本身件事嘅本質咯。唔係佢話普通市民真係聽到過渡性房屋，哇多咗啲單位喎，好似 多咗萬幾個單位，多謝新世界， 咁就多謝佢 啦， 跟住即係當佢做慈善喎。 係啊， 我自己就覺得好唔公道咯，即係你明明呢個就唔係做慈善。 其實他賺兩歲，他可能 PR 上又覺得哇真的很英俊，個個都聽到我捐地，然後他之後又可以即邊借邊團這樣，之後再 我覺得首先政府是不應該配合他們說這個叫捐地，即你證明你證明是很重要的，即你明明呃市民那塊地又不是真的送給公家，是只是借出來借八年，誰叫你借完之後他還要可以改變土地，即這個政府應該是要誠實向市民交代說，喂其實現在我們就借向這個地產商借，而不是捐，這個真的很基本，我想傳媒和即民間團體一定要以後真的不可以再說個捐字了， 是 即有沒有搞錯， 但經常都括住捐，然後大家 就應該不要括住，就是說借咯， 是 那是借嘛，現在是不是拿回是啊，你簽那個約那裡是八年之後就給回你嘛， 還有如果再比較清晰一點就是暫借， 是啦，应该是这样写的。即是应该以后就不要说 新地捐地，应该是新地暂借地给政府。 是啦，因为他永远过渡性房屋要说明一个政策目标，就是那块地最后做什 么。 是。即是你那块地其实可以永久做过渡性房屋的，因为很多人都需要过渡的嘛，即是我无牌上去公屋，那你咪長期做過渡性房屋，或者政府收回來做過渡性房屋， 是 可以的，是完全可以， 其實都可以，借客都可以收的，即不是說你今天借了我這一世就不收得，都沒有這樣的嘛， 是但是因為發展商他就會更強的理由可以說政府你不要收我的地，因為我已經在做了嘛，即我已經提供房屋，其實對我覺得呢其實政府都可以收，但是個問題是發展商就會成日攞住呢個理據，就係話我已經提供咗咯。 係啊，你仲收咩？你想收去邊啫？ 政府都成日會攞呢個理據幫啲發展商辯護啦，會係啦。咁所以其實依、這個 幫我哋感激發展商咧， 係啦，佢會感激佢咯。哇，真係好好慈善，好有善心啊！ 係咯，唔係啊，我覺得可以永久咁樣做呢個過渡情況，並且如果佢話咁唔使收，又收第二啲咯， 我 可以照收。 你照收咗佢成個區咯，照收佢成個區，咁咪繼續過渡咯，嗰塊地冇所謂㗎， 都可以啊。 係啊，即係咁樣嘅話，可能對於本身一啲有心推動，甚至真係落手去起嗰啲可能慈善社福團體呢就更好的，因為他們都很尷尬，我們認識一些朋友他們都很尷尬的，因為他政府又不拿地出來，然後逼著他一定要找發展商 跟他傾， 這些發展商當然不會跟你這麼好死，所以呢他又永遠就拿一些過橋的 過橋地給你， 過橋地出來 得借給你， 借 給你這個濕地，這個魚塘，這個什麼什麼，全部都不可以， 全部在那些中土群中間，然後又卡住本身去收地的，是啦，即是用這些伎倆咯，他們都很尷尬的，如果政府是給一個我們叫 clean title， 即是一個沒什麼爭議的，那個塊地就是很清晰，我租給你十年就十年，那的話其實他們的經營上是更加理想的，即是你想想其實很不合理的，即是我建一個公營房屋單位60萬平均建築成本，50年的可以始終，但是我起個過渡性房屋嘅一個單位30萬，但係用7年8年， 其實好唔抵喎。 係咯，頭先自己計落， 頭先你講出嚟話，喂，好平喎，30萬一半，但係喂，但係起唔用唔到咁耐喎。 係啊， 係嘛？ 咁又嘥咯。咁當然佢個講法就話，哦，咁嗰啲組合屋可以搬走嘅。咁但係佢其實最貴應該都係啲建，即係裏邊可能基建啊， 打地基啊， 係啊，依類 平整土地啊，搭水搭電搭路啊呢啲啊嘛。 咁所以其實依一個。我覺得仲即係大家要衡量一下咯，即係其實呢啲係公帑投放嘅資源入去噶嘛。咁即係個平整土地發展商就話係佢負責嘅。 係。 咁但係咧建築嘅成本咧，而家林鄭話預留咗10億去做噶嘛。咁所以其實 好似再多咗。 係而家再加碼啦，即係話而家派啲嘢啊嘛咁樣。喂，公帑去起，然之後喂借幾年玩完，跟住。 又冇咗。 嚇、啊！咁其實 in a way 又再送多啲嘢俾你哋， 所以咧， 即係本來嗰個土地要平整嘅嗰個費用，政府都幫你俾埋，分分鐘又係幾億幾億咁樣抌落去。 係啊， 咁、嗯、到時發展商一個唔覺，哦好啊，你俾翻我，咁我就攞住一笪已經平整咗可以發展嘅地就攞去發展啦。咁其實佢真係好傻嘅喎，發展商唔需要承擔任何嘢嘅喺呢個過程，仲有嘢收添。 有啊，佢一蚊嗱一蚊，我收到一蚊啦，即係一蚊借你啦。 一蚊租啊！ 跟住之後換嚟嘅係龐大嘅土地潛在力喎，即係我係可以將塊地點地成金嘅喎，即係本身係濕地，跟住變咗可以起屋喎，係啦。仲要其實隔離嗰啲地真係唔知邊個嘅，係啦。大家可能知道，例如離岸公司其實點解要註冊離岸公司，就係你即係普通市民，即係例如我哋做 研究啦， 係唔會睇到個實益擁有人係邊個嘅嘛， 係 係啦。咁呢個係。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其實令到本身真的在整個土地發展，誰個最得益呢？誰個最開心呢？是都不是很全面的掌握咯。咁而家全球都喺度改緊呢啲制度，即係話要講翻係邊個使用嘅人。 Final beneficiary 啦， 係啦係啦 ，real beneficial owner 係邊個咁樣？咁而家都全球咁講，但係而家你就見到元朗。即係仍然都係一個咁嘅狀態咯， 係。但係我哋有幾黑咧，就喺呢啲漆黑一片之中嘅黑啦，係啦， 係啊。 咁啊，今日嘅節目就差唔多，我臨尾咧都要介紹一下我哋本土研究社喎嚇嗱。咁啊，兩樣先，第一咧都提一提啦嚇，我哋城寨嘅節目咧，其實都需要大家支持。咁大家可以透過呢個轉數快支持呢個城寨，就係2629640呢個 FPS 支持城寨。咁當然啦，本土研究社咧亦都係長期需要各位嘅慷慨支持嘅。咁我哋亦都一路咧，亦都長期咁樣將我哋好多嘅研究成果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亦都會定期出好多 report。有興趣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亦都可以上我哋個網頁見到我哋好多研究成果。咁、我哋一路都需要各位嘅支持嘅。有興趣可以上翻我哋嘅網頁，咁可以揾到月捐俾我哋嘅方式。咁啊，今日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多謝劍青同埋 Cesar 兩位研究員同我哋講，究竟原來呢個所謂捐地咧，其實一路講緊都係暫借，並且咧借完仲有著數添。咁啊，大家以後要繼續跟進同埋關注呢一啲地產商嘅唔好話陰謀啊嘅計謀嚇，要打開眼睛見到佢哋嘅鬼祟嘅地方啦。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多謝各位。